統拜登再次指責前總統特朗普製造混亂，認為美國民主正係處於危險之中。拜登發表演說，強調至今冇證據證明大選結果唔準確，不點名批評特朗普唔接受落敗，並散佈有關大選嘅謊言。拜登認為他的前任將自身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並試圖阻止權力和平過渡。他又形容暴徒當日來到國會山莊是用匕首刺向美國和美國民主的喉嚨，強調美國人必須確保這種情況不再發生。拜登之後見記者說，國家必須意識到當日混亂和政治分化的創傷才能夠繼續向前，強調這些問題遠超他和特朗普之間的政治鬥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1， 日元 15.91，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72， 人民币 6.384，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3，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719 点，升2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1.21 美元，卖出 1,792.36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今朝早本港市区气温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法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大同新村呀。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美孚方向近住法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大同新村。咁由于有强制检测行动啦，北角嘅电器道去筲箕湾方向，介乎电厂街至到大强街咧，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大埔啦都系受强检影响，旧墟直街同埋翠乐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受较早前嘅水管紧急维修影响，需要封闭嘅太子运动场道去洗衣街方向，介乎花园街至通菜街一段啦。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太子嘅运动场道去洗衣街方向，介乎花园街至到通菜街一段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隧道就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冇馅或者系少啲酱嘅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星辰大海》， 一部女性视角下现实主义嘅剧集，让观众伴随主角个人命运同时代浪潮嘅起伏，当中夹杂亲情、友情、爱情等多重严峻嘅人生考验。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1月1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香港足球代表队前教练郭家明。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月7日官员出席宴会，有初步确诊者，徐英伟需隔离，林郑月娥十分失望。 新增33宗确诊，确认多26宗 Omicron 个案。 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推售超过13600个居屋及六字居。 莫里森与岸田文雄视像会晤，签订协议，加强国防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1月7号的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萧乐文在这里，有千禧在千禧年代和大家见面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昨天特首在傍晚就开记者会，就公布到就说他在昨天早上就知道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在星期一就同一名初步确诊的女士是同时间出席聚会的。咁啊，見到佢尋日都話，經過內部調查啦，出席嘅高官除咗有徐英偉局長之外咧，亦都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啦、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啦、入境處處長歐家宏啦，以及多名嘅副局長、政治助理等等嘅咁。嗱，見到《星島日報》就話，據了解，初步確診嘅呢一名嘅女士咧，就係、是、廠商會青年委員會委員黃思雅，咁就係話佢嘅媽媽咧。就是空姐群組嗰個嘅空姐嘅媽媽嘅一個朋友嚟嘅咁，亦都見到報道話，據了解星期一咧呢一個嘅聚餐呢個活動咧，係港區人大代表洪偉文嘅一個超過100人參與嘅一個生日會嚟嘅。對於有多名嘅官員喺疫情之下咧，都係出席大型嘅聚會啦。特首林鄭月娥咧就話感到失望，聽一聽佢尋日嘅講法先。 今次有咁多位官員咧，喺疫情嚴峻，特別係 Omicron 進入社區之後，仍然係出席呢啲大型嘅聚會咧，我係感到失望啊！尤其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因為其他八位甚至包埋歐局長咧，佢哋都係可能獲得邀請，就係即係禮貌上去打個招呼啊，或者恭賀下啊。照我所知咧，呢啲另外啲九位咧都冇喺度逗留好長嘅時間，亦都冇喺度留喺度食飯啊！從而咧係需要脱去口罩，亦都係有一啲嘅即係交流，製造咗一啲風險啊！咁所以我係十分失望嚇。對於個別官員喺呢一次事件裏邊嘅表現不佳咧，我作為行政長官，我會採取適當嘅行動。 系啦，咁而家咧，除咗徐英伟局长之外啦，咁啊，仲有就系发展局嘅政治助理冯英麟咧，都系被列为一个密切嘅接触者嘅。咁啊，其余人士咧就因为喺今次呢个活动咧，就系喺晚上9:30之前就已经离开啦。咁所以佢哋其他一啲出席嘅官员咧，就冇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嘅。点解以9:30为呢个做划界咧？因为呢一个嘅初步阳性嘅个案嗰位女士咧，就系讲佢9:30咧系嚟到呢一个嘅宴会嘅场地嘅。头先讲到。有關於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咁佢尋日都喺社交網站嗰度咧係發文道歉嘅，就話作為問責官員應該更加警惕，萬事以防疫為首先考慮。咁亦都咧講到話為錯誤行為要負責啦，接受隔離啦，吸取教訓，又話向中央政府、特首、問責團隊同埋民政事務局同事、香港市民致歉嘅。呢個就係尋日佢喺社交網站嘅一個回應嚟嘅。另外有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因為咧喺1月3日呢個生日宴會之後咧，第二日咧有同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咧有一個聚餐聚會嘅，就係阿狄志遠，同喺電話旁邊傾下先。有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早晨。 係，早晨，早晨，主席。 早晨，狄志遠，你係第二日喺午餐嘅時候有同徐英偉同埋新思維嘅幾位嘅副主席啦，兩位副主席啦，係有同徐英偉係食飯嘅，係咪啊？ 啊，系啊，咁呢个都系早个几礼拜之前约咗嘅，咁就我啦，同埋两位副主席啦，咁阿邦同埋阿朗咧，咁啊戈顿啦，阿徐英伟局长就一齐食饭，咁啊大家交流一下咯，咁啊互相去即系表达一啲谂法啦，寻求将来合作比较顺畅啊，咁咁都有个零钟头嘅，一个钟头松啲嘅时间，我哋喺中信有间餐厅度食饭。 你是几时知道徐英伟局长在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同场有一个初步阳性的个案的人士，同埋你知道之后是不是做了检测，而家有结果未呢？ 是啊，昨日之后早都有啲同事联络我㗎，佢话咦好似中信有啲朋友可能是有啲接触咗一啲即係初步确诊人士。咁都提醒我哋咧，出入小心啲，戴足口罩啊，唔好走嚟走去咁樣。咁我哋其實因為我哋就約咗我哋職員會嘅晏就喺中信辦公室開會嘅。咁開下會就一路我都留意嘅信息啦。咁突然間有啲信息喺群組裏面咧，就話徐局長可能有事，可能會去竹篙灣。咁嗰時我已經話喂，咁我哋要馬上去檢查，因為食飯嗰時咧，我哋係冇戴口罩。咁當然食完飯，我哋有戴翻口罩去影下相啊，咁都有。咁但係食飯時候就冇戴口罩，咁所以個我都認為個風險高。咁亦都我叫同事就所有都馬上去做檢測啦，諗辦法。咁然後咪就今日開始就喺在家工作，因為我都感受到有輕微風險，因為食飯嗰時候比較緊，即係比較坐得近啦，同埋傾偈啦，又冇戴口罩咁。咁都係風險，我覺得係存在嘅。 咁究竟你同啲同事嘅結果檢測結果係出咗未嘅？ 未啊，因為我哋都去嗰啲中心度檢測，咁佢哋要今日先有結果，咁所以而家都大家都係等緊消息，咁都留喺屋企先啦。而家 暫時在家工作啦，有咗結果之後，你哋會唔會都呢幾日起碼會自我隔離先，同埋影唔影響你立法會嘅一啲工作咧？ 影響我諗，可能我哋即係好在我哋琴日都大體工作都定好咗，都翻曬工。咁嚟緊個安排，我覺得都會順暢。咁再加上聽日都係禮拜六、禮拜日啦。咁呢段短時間，我諗我哋都係留家工作嘅，因為仲有個潛伏期啊嘛。就算今次檢測話可能係陰性咁，但係個潛伏期我哋都要呢幾日都要觀察下咯。即係事實都係有啲擔心嘅輕微，因為好驚影響到屋企人啊嘛！早前晚我仲同孫仔一齊食飯，咁我又抱佢一段時間，咁都唔希望呢啲事情即係喺屋企人裏面會發生，所以而家都係，唉，真係特別要小心啦！咁同埋真係原來體會到病毒真係喺你周邊徘徊噶，即係唔係話喺睇電視先見到，咁所以咁喺個機會都係呼籲大家都真係特別小心，就係突然一個消息，原來就影響緊你自己嘅工作生活，甚至係影響緊屋企人。呢個真係不以掉以輕心，唔好覺得呢樣嘢應該唔喺我身上發生，應該就係周圍都係有病毒嘅一種嘅空間喺裏邊存在。 對於今次事件各位觀眾聽眾點睇？電話係1872311，1872311，歡迎大家打嚟嘅。另外咧，繼續想問一下狄志遠啦，就係點睇今次整體呢件事件咧？因為今次呢一個出席嘅活動咧，喺禮拜一發生嘅，咁亦都係涉及多名嘅官員出席。咁當然有一啲就係可能根據特首所講啦，都係嚟一嚟打個招呼，短時間逗留嘅啫。咁有一啲就逗留得長時間啲嘅。點睇今次事件咧？ 我諗唔係長短嘅問題啦，即係你長短就係好彩啫。如果嗰個有啲當事人可能早咗嚟，咁早上你就有機會又係有接觸嘅機會。咁所以我相信可能都係個警惕性唔夠咯。咁呢啲場合喺當時嘅嗰個社會氣氛就應該真係自己都要醒覺到。咁其實我哋自己都好多活動都取消咗啊。咁有啲私人嘅朋友食飯，我哋都自己都覺得都應該取消，即係夾得一個就得一個咯。咁呢啲應酬活動當然就應該打個招呼或者祝賀下，咁好多方法嘅 WhatsApp 都得啦。咁我覺得就當然係唔係長時間定短時間，應該就似乎應該唔係一個好嘅示範俾我哋香港市民覺得咯。咁你話我九點鐘之前走離開咗啦，咁我應該冇事，唔代表嘅行為等於係大家可以接受咯。因為你只不過可以話你好彩，你遲早啲走就唔使遇到呢件事啫。咁阿徐局長就留得耐啲，咁啊變咗佢就即係個責任好似重啲咯。我認為成件事都唔恰當。 見到明報嘅報道啦，就問到事件都會唔會拖後，即係拖咗呢、這個即係政府抗疫工作嘅後腿。咁見到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咧，就話啦，飯局係疫情急轉之前舉行嘅，咁就唔應該上綱上線。點睇佢呢個講法咧？ 我諗都唔可以話，即係你話疫情之前，其實嗰件喺望月樓事已經爆發咗啦。咁亦都係食衞工，我都留意到佢之前都有呼籲大家唔好參與一啲太過公眾嘅地方，冇必要嘅話。咁我覺得呢、這個party 嚟講，就對官員嚟講，真係唔係一個好必要咯。即係你話啊，好朋友祝賀送個小禮物，整個好多又可以更加管理得好嘅方法。咁所以。當時嘅氣氛嚟講，已經係大家都要被提醒到要特別小心。咁作為官員，咁一路呼籲人打針，自己都應該多啲以身作則。我覺得呢個好明顯就係大家個警惕性唔夠咯，即係以為病毒應該係仲係好遠啊，好少送啊咁樣。但係我諗呢個失覺係引嚟即係社會好大嘅震撼，因為而家咁樣連累落去咧，立法會開唔開到而家都未知，因為個廣泛性有幾大都未知。咁而家都係觀察緊咯。如果你話有，而家都有啲議員都要去到竹篙灣啦，可能咁個情況都要逐漸觀察住，個風險都仍然係非常非常之高嘅。我就唔好再覺得呢件事掉以輕心，覺得冇乜嘢嘅。之前之後，我覺得再係用個輕鬆心態，對於防疫工作絕對冇好處。因為我反而覺得真係大家知道。嗰啲病毒喺我哋周圍轉嚟轉去，徘徊當中，好快就吹到入去都未定。咁、如果有個高度警覺，我相信大家對件事係有多啲幫助。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其實喺上個月尾就已經呼籲大眾避免去一啲人多擠迫嘅地方啦，或者唔好話唔戴口罩就聚會嘅，有個咁嘅呼籲啦已經。今次事件對於觀眾的觀感嚟講，會唔會即係覺得官員同埋官員呼籲同埋官員做嘅行為，可能有一啲嘅落差喺度？你估計會唔會咁啦？同埋今次事件，我見明報嘅社評都話覺得有啲細節咧可以再交代清楚嘅，例如有冇人係違反防疫條例啊，有冇人係冇用到安心出行啊等等，喺社評嗰度都有提到。你覺得呢啲細節上有冇更加多嘅資料或者其他嘢要再交代咧？ 我覺得交代就唔係話揾一兩個問責官員訓斥佢或者斥責佢咁就幾多件事，因為一個係一個集體行為嘅一種現象，咁如果係做得清清楚楚，咁咪說明得俾大家知道，其實大家都好小心做。咁如果你話有不足嘅，咁都大家都要向市民交代。我覺得呢件已經係擺喺太陽之下，大家都好關注啦。就算你即係左掩右避都，我都解決唔到問題。我覺得特首既然咁高姿態話，對於官員嗰個行為係覺得係不妥善嘅，倒不如大家開誠布公咁樣，究竟成個過程發生咗咩事？大家做咗啲乜嘢？即係俾大家覺得我哋官員都係承擔起責任。我諗呢個做法比較理想啲。而家你再係即係將件事遮遮掩掩，我相信再更加。市民對官員嗰種嘅表現有失咗信心咧，唔係太理想。咁樣事件就都發生咗咯。咁反而經一事長一智，大家做多啲警惕工作。因為呢個當然唔係就係話官員做好就等於社會就安全。咁係經一事就大家咦原來病毒都好危險嘅。而家每個人生活都應該要更加嚴謹，因為一段好長時間香港好似就冇乜疫情嘅個案咧，大家真係鬆咗嘅。喺街度有時咧，啲人戴口罩都戴得比較甩甩漏漏，咁啊有時喺街有人食煙啊啲咁樣情況。如果大家呢啲都自我可以收斂一下咧，咁對成個防疫工作係有啲幫助。所以官員係有個示範作用，做得唔啱嘅就要向交代啦，甚至就好似特首講要有懲處啦，恰當嘅懲處。咁呢啲就係好嘅表現咯。就喺件事再遮遮掩，我諗冇可能，因為我估傳媒一路都會發掘落去，倒不如自己開誠布公講清楚件事。詳詳細細，咁而再提醒市民，每個都做好咧，我相信咁先有對香港嘅盡力咯。 見到特首都話就住個別官員喺今次表現不佳，話會採取適當行動啦。亦都有啲社評都提到話，徐英偉局長係咪要問責咧，要下台咧？咁點睇？去到呢一個嘅即係有個咁嘅建議咧？ 我諗咁樣啦。呢件事都係交翻俾特首，因為佢係上司，咁佢都説明咗話係要去問責啦。 都評定呢件事係不佳啦，咁或者都會有一定嘅懲處。我諗先交俾佢作為一個負責嘅上司，咁佢去提出一啲點樣做法，咁我哋就說明究竟係公道唔公道。因為我哋好簡單嘅話，個下台下台咁樣，咁呢個就係比較粗疏情緒嘅表現，咁都有個道理嘅。懲處都要有一個恰當嘅對等咯。咁、那個既然特首都話咗佢要承擔呢個咁嘅問責嘅一個即係嘅處理嘅，咁我自己樂意係等一等特首你話聽你係點樣懲處件事。如果你恰當，咁我哋歡迎啦；唔恰當嘅，我哋會繼續追究責任。咁我相信，佢係負責嘅，就交俾你點作得處理。如果係簡單講話，A 呀下載 ，B 下載，咁我唔覺得係一個公道嘅處理嘅方法嘅。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狄志遠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㗎，同我哋講到包括啊徐英偉局長咧有份出席喺星期一嘅呢一個生日會，就係港區人大代表洪慧文嘅一個百人生日會，咁都涉及咧係多名嘅官員嘅，繼續咧熱線開放1872311，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嚟同我講下今次如果喺呢一個嘅宴會上面有一名嘅初步陽性嘅個案嘅話，嗰個風險啦，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 梁子超醫生，今次講到有即係多名官員係出席呢個生日會啦，亦都有一個初步陽性嘅個案。咁啊，見到生日會嘅即係叫做個主人翁啦，咁佢就尋晚就有聲明嘅，洪慧文就話該名女性就係講嗰名初步確診嘅人士咧，就講佢喺當晚9:30至到10:15就是曾經出席過聚會啦，但沒有參加聚餐嘅。咁亦都話佢由於到達嘅時間比較晏，大部分賓客已經離開啦。咁呢一個個案對於喺個宴會入邊有一個嘅傳播嘅危險性有幾大？ 我諗我哋睇翻佢一個大型宴會啦，喺室內嘅環境啦，喺而家個奧密克戎威脅之下咧，咁風險就一定有噶啦。不過實際上有幾高風險就要睇嗰個真係，譬如話嗰個初步確診個案咧，佢嗰陣時候入邊咧，似唔似係已經係陽性咧？嗰陣時嘅病毒量會有幾高咧？咁我哋暫時冇咁嘅資料啦。咁亦都要知道佢當時嗰個嘅活動啦。嗱，因為如果佢當時嘅活動入邊嗰個範圍除口罩嘅時間，同埋即係話同其他賓客嘅所謂時空重疊有幾多呢，咁呢啲我哋而家掌握唔到。不過我諗大家要一樣嘢呢，其實大家即係話我諗由政府內部到社區呢，而家仲未見到個危機感。而家實際上嚟講，我哋嗰社區上面已經係火頭處處呢，其實而家最重要嘅其實係救火。大家有時呢就係好多時候呢就係話將自己嗰個注意力呢去到一啲嘅譬如話我哋唔係特別急嘅地方呢，而係忽略咗我哋面前面對嗰、那個即係話一個好重大危機。因為個 Omicron 嗰個傳播速度呢係極快，即係唔淨止免疫圖又咁簡單。你睇返今次嘅呢一個譬如話我哋嗰個空姐跳舞群組嘅傳播鏈呢，其實有一啲嘅傳播速度係恐怖嘅。你睇翻嗰個空姐入面咧，係29號佢都仲係檢測陰性，嗰晚有病徵。 嗯、 然後，但係佢媽咪咧已經係喺30號同31號咧，都喺兩個高危傳染所咧係傳咗出去，其中包括咗咧，即係話31號嗰個嘅，即係話我哋嗰、那個即係測量師啦，喺屯門住嘅測量師。另外一個咧就係話30號嘅仲早啲嘅。嗰、那個就係話喺即係話呢個黃室堡嗰間餐廳入面，咁其實呢啲咁嘅事件咧，距離而家咧係成個禮拜嘅啦。你入面咧，我哋而家都仲未能夠係追得到佢哋中間入面嗰啲，即係話係有其他共同暴露人士。距離而家有7日，如果每日可以傳一代嘅，咁而家可以散到點咧？咁其實大家要知啊，即係而家個社區入面嗰個咧，其實已經係火頭處處。而大家又唔好以為政府宣布嗰啲快很準嗰啲，就真係話係嗰啲個可以控制到個病毒。第一樣嘢，個病毒就唔係淨係夜晚6點之後先出嚟活動嘅，佢本身入面亦都傳播都唔係淨止啲高危嘅地方。嗱，戴口罩同埋改善嘅通風係有用，但佢哋唔係萬能啊！戴咗口罩又唔係等於你刀槍不入。 嗯， 我哋而家入面咧，面對一個傳播得咁快嘅病毒咧，其實最重要一樣嘢係咩呢？大家都係咧為咗保護自己家庭同埋個社區咧，喺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入面咧， 盡量都留到喺屋企，因為呢樣嘢咧，你唔接觸咧，唔去啲咁嘅地方咧，係比你用其他所有嘅措施係更加安全，亦都唔會將個病毒咧帶翻到屋企咧，影響到你屋企都未打針嘅長者。咁而家大家都仲以為入邊咧嗰個情況咧係即係話係仍然係冇問題嘅。咁你睇翻四周圍嘅所有其他地方，比我哋疫苗接種得高、老人院舍覆蓋得好嘅地方，佢哋見到係咩景象呢？其實我哋要知道咧，就係話我哋能夠控制呢個病毒咧，其實講緊係得呢一兩個禮拜嘅機會。當佢個病毒入邊進一步滲透入我哋社區，令到傳播鏈模糊。當我哋嗰啲嘅防控措施咧，大家搞兩個禮拜之後咧，根本上大家都開始有啲人都開始忍唔住嗰陣時候咧，今次個病情咧係失控嘅。因為其實成敗咧，其實就根本上就係講緊，即係話呢一兩個禮拜內，大家能夠真係合作，盡可能留到屋企。而政府入邊咧，佢宣布啲措施嗰陣時候咧，其實未必能夠入邊咧。是俾到個市民一個危機。 明白。嗱，梁志超醫生，因為差唔多時間，轉頭翻嚟再揾你繼續講呢個空姐群組呢個空姐嘅媽媽引發嘅唔同一啲傳播點嘅情況。轉頭翻嚟再揾你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先后完成鸭脷洲裕安苑碧安阁私座、大埔旧墟直街美新大厦、北角电器道城市花园一期三座、跑马地凤辉台十八至十九号，同埋马鞍山锦丰苑 F 座锦轩阁受限区域嘅强制检测行动。所有接受检测嘅居民当中冇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会派员跟进冇人应门嘅个案。本港昨日新增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30宗怀疑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确诊个案中28宗属于输入个案，其余5宗是同早前确诊相关的个案，初步阳性个案超过30宗。确诊空姐妈妈的群组扩大，多人确诊，包括一名印佣，曾经同印佣在教会聚会的教友亦都初步确诊。另外，空姐的妈妈上个月30号去过黄室堡东海汇拉菲特酒楼吃饭，同场一名的食客初步确诊。至于陆田园餐厅群组，卫生防护中心估计，患者吃饭的时候，餐厅有大约20名的顾客，估计仍然未寻获大约10人。世卫表示，上星期全球新增95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较对上一个星期增加71%，是疫情以来单一星期最高纪录。上星期有超过41000名病人死亡，较之前一个星期减少一成。总干事谭德赛话 ，Omicron 变种病毒令新增个案海啸式增加。虽然 Omicron 引发的病征似乎不及 Delta 严重，但不能够将 Omicron 定性为温和。同之前的变种病毒一样，染病的人仍然会入院和死亡。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话：外间有人话 Omicron 可能是最后一款变种病毒，只是一厢情愿。他又话对下个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防疫措施有信心。世卫认为举办北京冬奥不会带来额外风险。被澳洲边防人员以未能出示有效证明已经入境的塞尔维亚网球手做高域继续被扣押在墨尔本市加一间酒店，法院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听证会，决定是不是将他遣返。祖高域的家人在塞尔维亚首都举行集会，大约300名球迷到场声援。正在墨尔本的西班牙球手拿度说为祖高域感到难过，但认为对方几个月之前就知道情况，这个是祖高域自己的决定。一直批评强制接种疫苗的祖高域至今未有透露有没有打针。他日前取得维多利亚州政府的医疗豁免，可以参加澳网，但在抵达墨尔本机场的时候被边防人员说未能够提供合适证明他符合入境条件，因此取消入境签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2， 日元 115.96，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72， 人民币 6.38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頭先就同梁子超醫生講到咧，而家呢個 Omicron 嘅病毒啦，咁啊其中一個非常之令人哋關心嘅個案就係28歲嗰個嘅女機艙服務員咧，咁佢嘅媽媽亦都係確診，咁亦都導致到多個嘅爆發點嘅，咁啊包括係維園啦。同喺銅鑼灣社區中心跳舞啦，咁最新有一個嘅73歲嘅女人，亦都係初步陽性嘅咁。咁而之前咧，就喺維園跳舞嘅一個確診嘅女人咧，亦都再引發到咧另一個同佢一齊聚過餐嘅一個67歲嘅男人咧，亦都初步陽性。另一個嘅傳播點就係喺黃室堡嘅東海匯拉菲特啊，咁啊12月30日講呢個空姐嘅媽媽咧，就去過嗰度食早餐，咁而一個唔識嘅食客咧。喺即係同一間餐廳，但唔係同台個唔識嘅食客咧，就係初步陽性咗嘅咁。繼續同阿梁子超醫生傾啊，又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 頭先啊，同阿梁子超醫生就即係講到一啲政府嘅措施，但我都想先問，而家阿空姐媽媽呢個嘅群組啦，叫做算唔算係追蹤得曬，或者嗰個控制程度啊，去到點咧？你覺得？ 嗱，而家我哋係好難話係追蹤得曬嘅，因為你始終咧。第一件事那個群組入面呢其實是表示我們現在的家居檢疫那個是高度危險的。你看回那個空姐入面呢她是27號回到來 ,29 號的檢測都還是陰性即是外面的檢測。跟住之後入面呢她媽咪呢已經在30、31、1號不斷都將個病毒在個社區度擴散。而當時入面呢我們那個空姐入面呢才剛剛確診。在咁嘅情形呢而家又相隔咗咁耐牽涉到嗰啲嘅好多都係一啲比較高危嘅場所啊高危嘅群組。喺咁嘅情形呢其實嗰個追蹤嗰個我哋能夠做到個速度人力物力呢其實要諗啦。我哋而家做咗檢測等幾個鐘頭先有結果跟住要確認都差唔多搞大半日。你個病毒入面呢根本上呢係一日內都差唔多搞兩代出嚟譬如一個你嗰個空姐29號晚先發病30號佢媽咪已經傳咗出去第二個人。喺咁嘅情形入面呢如果我哋唔能夠係設辦法係將個病毒喺個社區個傳播速度大幅度減慢就大家都盡可能呢可能嘅範圍之內商業機構又好叫員工可能嘅喺最近工作政府都應該要帶頭啦令到大家盡可能留喺屋企學校點解唔停課呢學校咁高風險。你好多呢啲如果大家都唔能夠齊心呢你唔能夠減慢個病毒喺個幅度擴散呢根本上我哋嘅追蹤嘅人力呀同埋我哋能夠追蹤到速度呢冇可能跑得快過呢個超級跑手嘅。呢、這個 Omicron 差唔多喺傳染病之中入面呢係即係差唔多係一個超級跑手。以前都從未見過跑得咁快，你唔淨止本身即係話係呢個新冠肺炎，你相對以往嘅任何一個傳染病嚟講咧，其實都冇佢跑得咁快。喺咁嘅情形入面咧，如果我哋入面而家仲係掉以輕心嘅，你用啲傳統嘅方法咧，慢慢咁樣追咧，即係話你追咧，你一定係跑輸。而跑輸嘅結果係乜咧？當你一兩個禮拜後，你唔能夠將個病毒所有傳播鏈揾到嗰陣時候，只要有走漏咧。佢好快入面呢個傳播鏈一模糊嗰時呢我哋追都冇辦法追我哋都冇能力好似西安咁樣全部封城大家就留喺屋企入面呢嚟、出去買嘢都去唔到嘅喺咁嘅情形我哋做唔到你係憑乜嘢控制佢呢咁其實大家要知 係頭先你講話譬如即係會唔會停課啊或者即係公務員在家工作嗰啲不如之前呢我見特首個講法都話因為一啲即係公共服務緊急服務呢好難停曬都譬如學童嘅身心健康都要關心嘅咁佢有個咁嘅講法啦另外其實今次喺空姐媽媽呢個群組入面呢都涉及一啲外用亦都係涉及一啲教會聚會嘅呢一類型你覺得又有冇需要去收緊呢 嗱，我谂你讲紧嗰个所谓学童嘅心理嗰个问题啦，一两个礼拜嘅停课咧，总好过我哋咧嚟一个严峻嘅第五波咧。唔好讲嗰个生命财产嗰个威嗰个损失啦，你啲细路仔入边咧，如果要长期好似第四波咁样搞半年咁样，咁大家又嗰样嘢对学童会有用咩？咁同埋第二样嘢就系话，我哋入边咧系公务员入边，你如果自己都唔带头嘅，嗱有啲。 必要的你可以叫他留在那里，但你都要准备，即非必要那些未全部都可以的未在家工作，同埋一定要告诫所有人在家工作就真係在家工作，就唔好走出去商場度周圍走咯。咁、有啲嘢你係冇錯，係好多係需要服務，但你敢唔敢講話所有人入面一定都係話係一定要喺上個辦公咧？所有公務員點解其他地方嘅政府又可以容許到好多嘅公務員，或者強制有啲一定要一半以上嘅，譬如係要在家工作咧？咁、其實呢啲可能我哋都要諗啦。嗱，外佣嘅問題就有一樣嘢啦，嗰個風險都係極高嘅。但我哋要知道咧，我哋而家面對一個咧係一個速度係好快嘅傳播嘅跑手。你根本上咧，好似以往嗰啲，譬如你大規模嘅檢測，你搞佢譬如話一兩個禮拜咁咧，你根本上咧係冇可能跑得快個病毒嘅傳播。 Okay. 所以而家我哋都係一定要咧係就呢個個案入邊佢嗰個活動層面咧係多層咁樣去追蹤。希望盡快咧係檢測同鎖定啲所有嘅人。如果嚟緊，譬如話喺呢一兩日入邊發現嗰度有一個傳播信號咧，其實應該呼籲所有嘅社區同埋嗰啲，譬如我哋所有嘅僱主啦，同埋僱員要傾啦，盡可能都喺呢個禮拜度咧，係話一兩個禮拜度咧，其實就避免咧喺呢個咁嘅假日喺出邊嘅聚會。如果係有需要嗰陣時候咧，可能有啲緊急嘅一啲嘅法令咧。是禁止咗喺啲公共場合入面聚餐啊，同埋一啲嘅你除口罩啊，所有嗰啲活動呢有好多呢可能政府都係要去睇嘅。因為你始終呢你要知道我哋能夠做嘅嘢速度啦，疫苗唔係唔重要，疫苗係極之重要，尤其保護我哋啲長者入面呢係免受啲嚴重病嘅影響。但調返轉頭入面你有乜辦法喺一兩個禮拜之內全面覆蓋我哋而家呢就是70歲以上一攞幾萬長者未打，你根本上老人院舍好多都未打、 okay. 你打完針都仲要係兩個禮拜去先生效，你根本上呢係有啲你要知道邊啲係輕重緩急，邊啲要立刻做嘅。其實最重要就話喺呢一個時刻呢個社區一定係要有個危機感，你然後先至可以共同抗疫。如果大家都喺而家呢个阶段掉以轻心咧，到到两个礼拜之后入边咧，其实嗰场仗已经完咗噶啦。点解咧？因为我哋已经无能为力噶啦。 好，唔该晒梁子超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都讲到话呢一两个礼拜系非常之关键啦，亦都讲到即系社区方面都要加强成个对 Omicron 嘅即系警觉性咁。头先讲到咧，有关于呢个嘅百人生日宴涉及一个嘅初步阳性嘅个案，除咗一啲嘅高官参与之外咧，见到话明报嘅报道，至少6名嘅立法会议员都有参与，其中一名咧就系、是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嘅，咁佢都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邱達根議員，咁啊想先問一下啦，你係幾時知道係可能有個即係嘅初步確診嘅個案喺你出席過嘅活動嗰度，同埋你係咪都做咗檢測噶？ 我係琴日大概10:00到啦，有人通知我話嗰個活動有人初步陽性，咁變咗我即刻11:00就走咗做檢測噶啦。咁我其實琴晚都收到個結果啦，我係陰性嘅。咁亦都喺在場嗰度，其實我冇同嗰位初步陽性嗰位人士有任何接觸啦。我其實唔認識佢嘅，所以我冇同佢溝通過。 但你就留到9:30後，因為而家成日畫嗰條線就係咪9:30咧？因為嗰個初步陽性嘅人士就係9:30嚟噶嘛，你係留到幾點嘅？ 係啦，應該係用咗個時段嚟到分咯。咁變咗我係留到9:30後嘅。 但你有冇食嘢咧？或者以你觀察嗰個人有冇食嘢咧？ 我唔，因为我唔认识佢，而家讲翻呢个人，我先知道系边位咯，所以我冇留意到佢喺场内做过咩行动啦吓，我亦都冇见到佢。 但你自己就有食嘢嘅， 我自己有嘅，但我好多时间喺户外嗰边啦，因为我哋都觉得人好多，咁好多时间我系喺户外嗰度嘅。 哦，即系点啊？其实入喺个餐厅食嘢嘅地方就唔系喺一个户外，系一个户内嘅地方食嘢嘅。户外就是另一度嚟嘅， 跟住户外有另外一啲台摆喺度俾大家倾偈嘅，咁变咗我自己嚟讲，可能我大部分时间都喺户外。 你系咪全程都戴咗口罩嘅？ 我谂喺户外倾偈嘅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戴口罩。 因为见到有啲即系相片喺啲网上面流出嚟，就关于呢个生日会嘅，相信系就影到洪慧文啦，亦都有一啲嘅宾客咧系冇戴口罩，亦都嗰幅相入边咧都见到洪慧文系拎住支麦咁啊，疑似系唱歌啦，有啲咁嘅形容啦咁。你自己观察就系当日嗰啲嘅宾客系咪都有唔戴口罩嘅情况？ 因為在室內可能他們會有飲嘢食嘢啦，咁變咗喺入邊坐嘅時候，可能覺得都會有呢個情況噶啦。咁但係出外嘅時候咧，我就有幾段時間都喺出邊同一啲唔同嘅 group 喺度傾偈啦。咁喺户外嘅時候，我哋多數我自己一定都有戴翻口罩。 咁其他人咧，印象中有冇系咪有一啲即系唱歌呢一類活動，而有冇除咗口罩啊，或者比較近啲嘅身體接觸咁樣嘅？ 我諗嗰啲喺室內入邊嘅就。咁但係即係正常，你見到所有呢啲活動一個正常嘅pattern 咯，我諗係。 但當時有冇有一個警覺性？因為照你啦，其實十二月尾嘅時候，政府已經即係呼籲話唔好參與呢啲大型嘅活動啊，多人嘅活動啊，即係人多擠迫，亦都話即係即係唔好除罩影相等等，有提過呢啲呼籲啦嘛。當時有冇特別警覺咧？ 我諗咁講啦，嗱，我唔 comment 其他人啦，即係我自己就去之前其實有睇過個請帖，咁都講咗有相關嘅指引嘅，咁變咗要大家打曬針啦，去到除咗進食要戴口罩啦，等等嘅要求都係喺嗰度嘅。咁去之前你知啦，大家都唔知道有幾多賓客嘅，咁所以去之前都睇佢嘅係相應嘅措施，好似係都係喺曬度嘅。咁變咗去咗之後咧，我自己。其實九點零到我都開始話走啦，但因為實在嗰日我話好多科技界嘅朋友，咁變咗亦都係啱啱當選啦，咁變咗好多人喺出面捉住我傾偈，咁所以我就冇懷疑其他嘅情況。總之就一路同人傾，咁越傾越耐，咁喺外邊亦都好多人嚟祝賀我啦，咁所以都留過咗九點半之後先走嘅。 所以佢係做足曬嘅，即係譬如係有測，即係有檢查你有冇針卡啊，係咪個個都做曬安心出行啊，係有做呢啲步驟嘅。 你去嘅时候我唔知道会唔会有人走漏啦，不过即係佢寫同埋去到佢係会有要求嘅个餐厅。 总之你自己係做足啦呢啲就係咪。但你事前知唔知道有咁多人嘅呢？ 唔知㗎，因为你收到个请帖咋嘛，有几多人剛才我讲係去到先睇到。 但你去到一个即係宴会啦，见到咁多人啦，又有啲人呢，起码而家相片入面见到係冇戴口罩嘅，都有搭膊头嘅，即係相对近啲嘅身体接触，你自己嗰下有冇担忧呢？ 嗰刻其實頭先講啦，我喺有一個點我都覺得應該要提早走嘅，咁但係就變咗，亦都有啲人捉咗喺出面傾偈，咁所以入面我就唔懷疑啦。咁我自己覺得都係有所大意嘅，其實都幾遺憾而家咁但係一定跟翻足政府指引啦。我諗我哋去嘅朋友，我都勸喻曬所有都一定要去竹篙灣啦，大家做足曬嗰個隔離。唔好再影響到其他嘅二次感染。 你自己喺户外就冇見到呢一啲所謂即係唱歌、除口罩、搭膊頭呢啲冇嘅。 户外就一定冇唱歌啦，咁户外都係傾偈，同埋可能有啲會坐喺度飲嘢。 你頭先你又講到你嗰個檢測結果都係陰性啦，但你嚟緊幾日會唔會都係會自我隔離先咧？即係未必會翻工或者翻立法會住啦，因為成日都話病毒有機會有個潛伏期噶嘛，有冇呢個考慮啊？有。 我而家其實等緊衛生署啲人嚟接我去竹篙灣嘅，咁我可能下晝都會去竹篙灣，咁都需要係21日隔離嘅。咁變咗同家人都可能入去，咁所以我哋都準備曬咧，一定要跟翻指引去做。咁亦都有叫同場嘅朋友，大家都跟足曬政府指引，要嚴格去跟從個隔離。 點影響你立法會嘅工作？如果真係入咗去嘅話，做唔到 咁都有遺憾㗎。因為老實講，做曬好多準備，譬如下個禮拜開第一次大會等等，都做咗好多功課。咁變咗而家自己參與唔到，咁其實都好遺憾。所以都奉勸大家真係要跟足政府指引，呢排完全要戒絕啲社交活動。 整体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尤其涉及咁多官员咧？ 我谂即系自己嚟讲咧，我唔 comment 其他人啦。即系自己嚟讲，确实系有大意嘅，即系留得比较耐嘅时间。咁而家唯有做嘅方法就系都跟翻政府所有防疫嘅要求，去做足所有嘅隔离啊，同埋其他家居清洁啊，通知身边嘅人。都要跟翻足個指引去做。 因為見到特首尋日都出嚟就話對即係有失望啦，亦都話即係官員要為自己行為負責啦，個別官員嘅表現不佳會採取適當行動啦。點睇呢個講法，或者要點樣做一啲適當行動咧？覺得即係公眾方面今次係點睇咧？會 咁呢個我諗一定要睇翻政府方面點去跟進啦，我就唔方便 comment 啦。不過我覺得係一個 好大嘅反面教材啦，俾公眾嚟講，即係大家真係要好小心啦。Omicron 傳得非常快，你見到而家真係走漏咗一兩個，已經五六層嘅感染，係感染咗好多人，咁變咗亦都好多其他你話親密接觸者。咁我覺得大家如果係有機會成為親密接觸者嘅，真係唔該跟足曬，即係你走漏一個人會影響咗好多好多社會其他家庭。咁大家記得喺呢一刻要跟足指引，要隔離嘅就隔離，唔好再俾佢傳遞落去。 嗯，事件會唔會有即係有啲人講話啊？所謂拖咗政府嘅防疫工作嘅後腿咧，咁會唔會咁樣？ 咁我諗政府必定要做政府要做嘅嘢啦。同埋老實講，防疫嘅工作一定係與時喺度變緊嘅，係咪個病毒啱啱入咗社區？咁頭先都聽到專家嘅分享啦。咁、其實一定係要而家呢一刻，我贊成係要好快咁斬斷咗個傳播鏈。咁呢樣嘢我絕對贊成嘅，所以我覺得我哋係要真係要配合。如果自己有出席個場合，有機會有其他嘅疑似確診者啊等等，唔該自己報上嚟，真係要喺呢刻斬斷佢。如果唔係，會對成個社會好大嘅影響。 嗯 ，OK， 好啊，唔該曬，邱達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邱達根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今次其中一位啦，有份出席呢一個嘅生日宴會嘅其中一位嘅議員嚟㗎。咁其他根據明報所講啦，一共有六位立法會議員，包括除咗邱達根之外，仲有選委會界別嘅吳傑莊啦、陳佩良啦、新民黨嘅黎棟國啦，仲有經民聯陸漢文同埋民建聯陳仲尼都有出席呢一個嘅生日會嘅。咁電話旁邊咧都有聽眾打上嚟話：早晨，張先生。 早晨，主持人， 你好，請講。 頭先嗰位議員對違反限聚令嘅過錯咧，都仲係即係已經遺留取暖咁。即 係你講緊佢違反限聚令係冇戴口罩嗰啲，定係？ 唔係，即係你採訪嘅時候，佢嘅回答咧，都係遮遮掩掩咁。即係你網上都睇到啦，無論係普通市民好、高官好、名人好，都唔啱嘅。是对那个场地提供者和发起人和那些宾客都要予以谴责是对的。他还是对违反限聚令这个错误还是遮遮掩掩问到遮遮掩掩你明知看到你要照实讲啦。另外呢无论是九点半好九点半前九点半后你都是有風險，因為那位確診者呢跟他密切接觸者九點半前有沒有到達呢？ 嗯， 那都是問題來的嘛。 現在就說那個人是九點半才到，就是那個初步 九點半好，九點半前他有密切接觸者的嘛，九點半前他確診之後他不是來到那一刻確診的嘛。 嗯， 那跟他接觸那些是不是九點半前到呢？九點半前有沒有到呢？ 嗯， 都是個問題來的。 OK， 那現在全部市民可以今日全世界都喺度抗疫緊，你喺度搞啲咁嘅聚會，仲係除曬口罩喺度唱歌。咁無論普通唔係話高官名人指責高官名人，普通市民全部都唔啱嘅咁。你何況係高官名人，唔好俾市民睇到，只係高官名人聚會就不起黎民百姓。堂食啦，我讲嘅堂食系堂食嘅规定嘅。 O K， 即系唔系今日开始咁堂食，系咪？堂食一路都有规定噶啦。 O、okay. K， 你仲百几人除晒口罩咁喺度。 O、okay. K， 不过根据相片就阿洪慧文一个人即系有除口罩啦，咁亦都有话拎住支麦咁。咁佢根据幅相入边咧，其实隔篱嗰位女士都系冇戴口罩，后面有一啲人亦都系冇戴口罩嘅。不过你话系咪真系全部都冇戴咧？咁就可能要进一步再调查或者交代啦。咁再袁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系啊，我想讲咧，因为而家喺疫情期间咧，啲人啊、高官名人啊，同埋立法会议员啊，而家全部都唔好搞呢啲生日会、大型嘅生日会，同埋有人。请你都唔好去参加咁就得啦。咁咧喺英国咧有好多官员咧，因为犯错咗咧，咁佢都辞职嘅。香港咧冇呢啲咁嘅啲民所谓问责，但系佢哋都唔问责嘅，佢都唔辞职嘅。唔辞职嘅炒佢都得噶。林郑会唔会炒呢啲官员咧？咁啊，中央如果呢个正搞呢个会啊，呢个派对嘅人，中央会唔会炒佢咧？喺因为早嗰轮喺大陆有一单咧，炒咗几个官员啦。系嘛？佢唔问责，你咪炒佢咯。因为佢自己有咁嘅志气，咪佢自己下台咯。佢问责咯，系嘛？呢啲嘢好紧要噶嘛，可以参考呢啲咁嘅 呢啲做法啊嘛。 嗯，不過見到阿徐英偉局長都有喺社交媒體嗰度致歉，就話即係吸取教訓啦，唔會再犯啦，深切反省等等嘅咁。 香港就係咁樣，香港人都未有人辭過職噶，人哋喺英國都唔知幾多人，一係就自動辭職，一係咧就炒，係嘛？你喺特朗普都炒幾多人啊？ 嗯。 个个都炒啊！一有事就炒，一有事就炒嘅。香港啊冇呢啲嘢，一系就佢又唔炒，又唔辞职，佢又唔问责。但喺大陆都系，喺内地咧就炒几多 啊 ？OK， 好啊。不过过往都有试过问责局长系有辞职嘅情况嘅。咁仲有林女士嘅早晨， 喂， 系请讲。 我姓梁嘅。 哦，梁女士好，请讲系。 你好啊。我觉得咧，而家嗰啲政府官员去宴会咧。这个疫情呢都是应该减少啦，但是我觉得问责啊是应该请客那个主人家，他问责才啱啊，问他责。 他怎样问责啊，你觉得可以？ 他生日嘛，生日年年有的啦，为什么你要这么铺张，要请这么多政府官员呢？廉洁啊嘛，香港廉洁的社会嘛，为什么你要请客呢？要请政府人员呢？你做不做人情呢？你嚟一嚟，我做唔做人情呢？咁你系咪以你自己个身份人大？你系人大，你更加要廉洁啦，更加要低调啦嘛。 嗯， 请乜鬼日客啫？仲系疫情，你请百几人，系咪以你好威咩？你而家好威，即系话自己好威咯。 O K， 哇！阿梁女士就针对搞生日会呢位人士啊，不过见到洪慧文都喺个声明度提到就话深表歉意，一定会吸取教训，深切反思等等嘅。转头翻嚟九点钟继续先，九点钟之后继续千禧年代。 段林郑月娥寻日明言对官员喺疫情期间出席大型嘅聚会感到失望。消息就话呢一名嘅初确者系厂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黄思雅，佢属于绿田园群组。黄思雅接受查询嘅时候反问传闻出处，拒绝作出回应。信报报道。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特首林鄭月娥在記者會說，據政府內部調查得知，有10名官員出席洪慧文的生日會，有9個人都能夠透過安心出行出入場所記錄、政府司機記錄、八達通記錄確認離場時間，唯一入境處處長歐家宏未能夠確認，個案複雜。明報向特首辦了解歐家宏當時是否沒有使用安心出行程式，對於違規沒有使用安心出行的官員，政府會怎樣跟進等，到截稿之前未有回覆。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今日起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食肆、晚市、堂食禁止，以及是關閉酒吧等等，為期14日。不少人趁著昨日新措施實施之前出外吃晚餐，不少食肆訂台爆滿。有店东话，有不少原本是预约在今日至到星期日晚上的订台，改期在昨晚，令到生意急升。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国泰空姐群组母亲引发的维园跳舞群组进一步扩大，昨日新增3个人初步确诊，包括确诊母亲上个月底曾经到访的铜锣湾、黄室堡、东海汇、拉菲特饮早茶，轮台不相识的63岁男茶客染疫。而第二日在铜锣湾社区中心一起跳舞的70多岁女子同样中招，而群组内东陵大厦确诊印佣曾经到访的教会再有一名印佣被感染，群组累计已经有14人染疫，引发出至少5条传播链。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 Omicron 入侵社区，连累200多对新人因为禁晚市堂食而受影响。据了解，一名在几日之后就要摆晚宴的准新娘需要临时改期，亦都有准新人要通宵应变更改座位安排。入境处回复话，在1月7日至14日期间，计划在婚姻登记处举行婚礼的数目是有269对。假设所有新人亦都在当日摆酒，最少就有近270对新人受影响。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7个新居屋项目，将会以5-1折发售，一共涉及8926伙，包括北角暨华苑、土瓜湾冠山苑、安达臣安秀苑等。除此之外，有关小组同时通过新一期绿置居计划，房委会将以市价4-1折推售3个新绿置居项目，包括油塘高宏苑、粉岭青桃苑、马鞍山锦柏苑，合共4693伙。至于青衣青富苑的货尾单位，亦都将会重售，并且会以特快公屋编配计划同步进行。 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信報的社評說，香港一眾高官和議員被揭發在本周初參與百人聚會，由於赴會的人士當中有初步確診者，所以同場現身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被列作密切接觸者，被安排前往竹篙灣檢疫中心隔離，惹來只准高官赴宴不許百姓堂食之機。社評說，疫情之下遵從限聚令之餘，執政者更加是需要帶頭做良好示範，如果其身不正，何以證人？信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特首林鄭月娥宣布進一步收緊到需要禁止晚市堂食的防疫措施，小市民只有啞忍。最荒謬的是，竟然政界人士防疫鬆懈，港區人大代表洪慧民搞生日派對，過百人出席，包括12名高官。社論指，入境處處長歐家宏更加是嚴重犯錯，竟然還不用用安心出行，今次已經是兩度被踢爆違反防疫令，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成報社論。 明報的社評講到，食衛局呼籲市民避免去人多擠迫的地方或者參與大型活動，高官理應以身作則，私人生日宴會肯定不是公職要求出席的活動。徐英偉身為民政事務局局長，關鍵時刻要到竹篙灣隔離檢疫，令人懷疑他的判斷力應該是自行辭職，體現問責原則。至於其他的官員，行政長官亦都應該是需要徹查，交代怎樣處理。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個別高官漠視疫情風險，在港府揚言第五波疫情已頻臨界點，並且硬推疫苗氣泡之際，出席百人晚宴，結果與會有人確診爆發疫荒。政論說，即使這些官員並未明確觸犯防疫條例，但是就給予公眾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欠佳觀感，一旦有人中招，勢必牽連極廣，最壞情況甚至令到立法會和政府癱瘓。東方日報政論。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法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奥海城三期。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法院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奥海城三期。咁啊，揸车朋友咧最好就唔好行呢一段路啦，咁因为呢个车龙都几长噶，咁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美孚近法院，车龙排到去奥海城三期对出。葵涌货柜码头路近住二号回旋处对出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葵涌货柜码头路一带咧，近住二号回旋处就比较挤塞。西隧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喺大埔由于有强制检测行动，旧墟直街同埋翠乐街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另外都系受强检影响，北角电器道头先咧就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北角嘅电器道去筲箕湾方向，介乎电厂街同大强街一段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0岁了，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都知道，以为是你泰国人，其实你不是泰国人。 我是正式来讲，我是老挝，有冇听过？有听过老挝？ 听过老挝， 即系辽国。 辽国嗰边， 我就喺辽国 出世。 出世，就喺个首都永贞。 哦， 我喺永贞出世嘅。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有杨少雄、宝贝儿，仲有我卢维光一起走过。 2022年1月7日，官员出席宴会有初步确诊者，徐英伟需隔离，林郑月娥十分失望。 新增33宗确诊，确认多26宗 Omicron 个案。 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推售超过13600个居屋及六字居。 莫里森与岸田文雄视像会晤，签订协议，加强国防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有关于多名高官出席一个生日会，超过100人是有出席的。这个就是港区人大代表洪维文的超过100人的生日会啦。咁头先又讲到，除了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发展局局长助理政治助理冯英伦咧，系有同呢一个初步阳性的37岁的女士系同场之外咧，其他咧有其他的官员咧亦都系有系去到呢个生日会嘅。不过就话因为呢一个嘅初步阳性的37岁女人咧，佢喺9:30嘅时候到达，咁有啲官员咧就系9:30之前已经离开啦，所以就冇被列为呢个嘅密切接触者嘅。咁寻日特首就系公布呢个事件啦，主动向传媒交代啦，咁亦都提到即系一啲嘅官员出席大型聚會在呢個 Omicron 流入社區的時候，就覺得是失望的，尤其是係對於徐英偉咁，亦都被問到，有記者問到是不是徐英偉需要下台呢，咁特首林鄭月娥就話會採取適當的行動，但是咧就尋日咧係未適合交代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咧係講下今次嘅事件同埋而家整體 Omicron 嘅一啲嘅疫情嘅情況嘅。有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点睇今次呢一、這个生日会事件呢？又 特首公开话对于啲官员某部分官员啲表现咧失望，咁我都要讲翻句啦。我作为一个市民同埋一个立法会议员咧，我对于特区政府呢一次成件事情嘅整体表现，我都表示失望。尤其是我哋其实已经知道中央拍咗板。準備可以跟內地通關，那時還在說聖誕前後，那一早已經說機組人員缺免一定是圍落一條尾巴呢，會出大事，結果就不幸言中。那件事情帶出呢，除了豁免政策他因為就犯了某一些對香港貨運有很重要的貢獻，他逼住聽講就逼住就犯要同我哋妥協之外咧，亦都帶出咧，而家香港嗰個所謂全面政策咧，原來衛生署咧就係負責執行所有嘅防疫或者檢疫，但係一有豁免咧，就係個豁免部門自己負責。咁呢個就出現個問題啦。商經局又好，運防局又好，當佢豁免一啲人嘅時候，佢又咪攞翻以前嗰套嘢咧？譬如話家居嘅時候，聽講就冇手帶，咁冇手帶就唔係家居啦。咁所以咧，如果係由豁免嘅部門去負責執行豁免嗰啲人嘅行為咧，就出現咗以前高級文又俾人影到上行街買嘢啦，同埋呢一次啦。咁呢個政策呢、這個漏洞咧，政府真係要睇啦。因为个政策部门佢有佢嘅理由去豁免，如果政务司长批咁啊，我哋佢要同市民交代。咁但系佢有冇能力去執法咧？佢知唔知道有条手带？知唔知道条手带点用啊？又要点又要点咧？我都相信民防局未必知，食卫又最熟噶啦。 有冇直接问过民防局咧？ 食卫局冇关嘅。咁所以我觉得咧，我而家嗱纯粹，我琴日上电台就露骚嘅。是有情緒的，今日呢 我想理性啲咧，就係講政府真係要檢討一下，佢如果呢啲咁嘅豁免政策再行落去，到底將來邊個負責執法？對於嗰啲被豁免嘅人嘅行為，係咪符合衞生標準？呢個係佢哋反而一定要去檢討嘅嘢。咁啊，琴日嗰個高官嗰件事，咁嗱有樣嘢講真，個觀感啊非常差啦，因為禮拜日。工展会有唔知七名定八名高官出席，已经违反咗林郑公开呼吁所有官员尽量唔好去多人嘅地方。咁而当时我所睇到咧，就个个都有戴口罩嘅。咁所以而家最紧要咧，就系呢个饭局，违反咗林郑嘅意愿，都有咁多官员出席。咁呢个系事隔一日噶咯，唔系之前，系之后。咁呢个观感上。就唔係幾好啦，反而而家最緊要呢，就係佢哋有冇戴口罩、啊、因為如果你禮拜日啲官員出席公展會，個個都有戴口罩，但係禮拜一呢個咁大型嘅聚會係唔係即係除咗食嘢啦，或者嚇即係行嚟行去傾嘅時候冇戴呢，呢、這個就認真大問題啦。咁當然啦，而家就係特首話查緊，咁遲早都會有個報告出嚟噶啦。咁即係成件事情呢。就是特首就宣布香港而家又要 lock down 啦。咁其实我所知呢，好多餐饮业呢真係叫苦连天，我哋零售又系个个都系㗎啦。莫讲话通关啊探亲仲喺度諗住排队抽签，有冇抽到 quota 添。係咪晴天霹雳一巴打埋嚟乜都冇晒。之余呢，而家突然之间呢去到一啲大型集会，都好似啲官员未发觉香港而家系咁大镬，即系话佢哋嗰晚嘅行为啊，或者佢应邀啊，或者唔知有冇戴口罩咧，似乎唔系反映咗而家香港严重到特首话六点钟之后要禁堂食，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俾人嘅观感啦。我纯粹就咁讲啫。 你自己觉得除咗话口罩系咪有戴之外，仲有冇嘢要交代清楚？同埋今次呢个宴会事件会唔会都影响中央点睇啊？影响通关啊？等等咧。 香港而家一系列嘅做法要保持清零，我系完全支持。你一就放弃清零政策，你继续清零政策，豁免要减到最少最少，最好就冇人豁免，个个都要住酒店。第二呢，你嗰啲打針啊、安心出行啊，所有啲嘢你話咗做就要做到足，就唔好呢就歡喜就嫌市民。咁而家你知出面全部都係要安心出行，你先至可以入到任何嘅食肆㗎啦。同埋我而家去任何餐廳，我話俾你聽，真係唔錯嗰啲餐飲業。我一起身，個 pat pat 離開張凳啫，已經有人話喂戴口罩戴口罩咁。咁當然咧，我成日戴住咯，我咪戴咯。即系而家去到嘅地步，我坐喺度食嘢，起身去攞啲嘢翻翻嚟，行过几步啫，我都戴口罩，莫讲话去洗手间啦。咁即系而家已经慢慢啲市民习惯咗，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长远嚟讲，系咪？咁所以对我嚟讲，有冇戴口罩系一个重点。咁另外就安心出行啦。如果个个都要嘟，但系如果个宴会即系或者嗰个聚会有人冇嘅，咁啊呢个真系几麻烦，又要有排解释啦。咁嚟嚟去去就係话佢要求市民做嘅嘢个个都觉得好扰民，但係嘈完之后呢大家習慣咗，咁最好就唔好话睇到话官员嗰边有另外一个表现，咁就影身就手尾长啦。 因为下 我反而都想讲讲呢、 okay. 我香港长远点呀，我真係今日想同你哋讲讲我清零仲行唔行得落去呢，呢次就国泰机组人员，下次又唔知係乜，就算你唔系豁免啊，亦都可能有啲人十几日查唔出嘅，亦都可以走咗入嚟。咁而家我又唔知 Omicron 之后仲有乜，仲有乜，应该就传染力就越传越大。但系听讲咧，呢啲第几代、第几代嗰啲咧个杀伤力就越嚟越低。咁而家全世界都行紧共存政策，外国亦都睇到咧，一日几十万单 case 佢都唔理啦。我识个朋友咧。佢个女同个女婿住喺纽约嘅，两个都中招，竟然医院都唔去。佢话喺屋企两三日查咗有事，跟住唔知食啲唔知食啲药咧，定系即系饮水瞓觉咁，当系好似流感咁。佢又冇事啦，因为可能即系佢啲系打晒针嘅，可能已经够抗体啦。 咁而家全世界都似乎已經去到一個咁嘅地步，我哋繼續守清零，到底點守落去呢？咁但我又明白佢而家唔可以放棄，因為我哋70-80歲嘅接種率咧係得40%，80%以上得20%。其實如果要去行嗰個共存政策咧，應該最擔心就70歲以上係咪可以接種率提高啲？所以我覺得而家香港當前急務就係長者嘅接種率一定要盡快提高，令到我哋可以有朝一日去考慮一個共存政策。 Okay. 我相信內地14億人口遲早都要行嘅啫。而家內地已經周圍有事啦，佢守得幾耐呢？咁內地又係同一個問題，不過聽講佢哋70歲以上嘅接種率就高過香港，但係而家大家都係 racing against time， 希望呢個接種率提高到個地步咧，我哋可以放心就共存。咁、 okay. 嘅意思即係話，如果你接種率唔高嘅話咧、你中咗招可能真係出大事噶嘛，係、咪？咁所以個醫療系統符唔符合到就睇個接種率啦。 不過而家首要都係睇下接種率可以再點樣加高啲啦。不過我想講翻頭先生日會嗰個事件，見到頭先有啲聽眾都話洪維民作為嗰個主角啦，佢自己又係人大代表啦，有冇得問責咁樣嘅？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或者有啲咩方法去問責咧？又 佢呢個生日會就好耐之前 plan 咗噶啦。咁最近咧都係所謂嗰個急放直下嘅。咁佢又系得一個方法嘅啫，咁一系就取消，咁呢個就係佢個人一個即係判斷嘅問題，好難講。即係我就唔想作為第三者咧去評論任何嘢，因為我反而想講嘅咧，就係、是、人哋即係與會者啊，人哋請你，你可以唔去噶。我最近有人請我之前，最近即係未 lock down 之前，我都有啲嘢推咗啦。是不是？咁尤其是如果特首开到声呼吁啲人唔好去嘅，大条道理啲官员打个电话俾阿维民，就话喂唔好意思啦，真系啊呢啲嘢真系俾人影到都唔好啦。咁我相信佢都会明白嘅。咁所以你话系咪净系赖嗰个搞手？我又会话咁你参与嗰啲人，尤其是官员啊，啱啊！我最唔明就礼拜日公展会。就嗰件事，禮拜一廣泛報道噶嘛，咁呢個 function 係禮拜一晚噶嘛，咁啲官員都可以打個電話去，係嘛？嗱啲係極其量 ，OK， 我到一到五分鐘走噶啦，我戴口罩，咁都得啩。 有關於即係官員嗰個問題啦，見到尋日啲記者都關心到，除咗出席嘅人士之外啦，其實特首有冇一個嘅責任咧？咁特首就話。問責制就不是要個特首為每一個嘅同事嘅個人決定負上個人責任嘅。咁我見到呢一個答法咧，就網上面有好多人咧將佢同特首自己早幾日咧係評論有關於國泰兩個機組人員咧違反檢疫個規定嗰個説法去做比較。咁啊，當時特首就係話，作為高層並唔係知道每一名員工嘅行為，但係呢個唔可以成為免責條款。個機構嘅主管咧。就等於佢作為特區之首咧，係需要向所有事情負責。有啲人咁嘅比較嘅，你覺得點睇呢一種比較咧？ 可圈可點啦！你講呢樣嘢，佢、 嗯、 的而且確就責成咗國泰最高層，話佢哋要為下邊啲人違規嘅行為去問責。不過我始終一句，咁你豁免嗰啲政府部門啊，豁免佢哋啊，唔使問責咩？他们不是要監管國泰的嗎？是吧？那那些人又怎樣呢？是吧？一路都未交代的。好了，那去到這一次了，那如果國泰的高層要為下面的人去違規去負責呢，那我認為特首都應該需要為他的官員違規去負責。那但是現在就查緊有沒有違規，暫時看到呢就是觀感上不好。佢啲官員冇支持特首嘅呼籲，冇去多人嘅地方。咁跟住落嚟有冇違規呢？就係睇佢有冇全程戴口罩啊，安心出行有冇做到速啊，嗰啲咁嘅嘢啦。咁而家仲查緊啊嘛。咁你而家查緊嘅話，我就好難即係俾意見啦。咁、但係佢都已經講咗話係失望啦。咁即係如果查出嚟真係不幸地或者點佢有啲官員係違規嘅，咁佢都走唔甩㗎喎。 OK， 好，唔该晒田北辰，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田北辰就系立法会议员，都同我哋讲到佢点睇今次呢个嘅生日会事件，有啲高官出席而喺个宴会上面都有一个嘅初步确诊嘅人士啦。另外都同我哋讲到有关于一啲机组人员而家系即系早前啊，系一啲带嚟一啲嘅防疫漏洞嘅问题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陈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好啊，主持人， 系，请讲。 我系一间小食店嘅老板， 嗯， 就我大约早前咧就俾香港政府罚停业14天，因为有人咧就有我啲客人咧入去冇都安心出行，咁有啲人罚咗5000元添。咁我睇翻而家今日报纸咧，我就觉得原来香港政府咧就系纵容高官无法无天。我而家自己个心情咧就好忐忑，我真系无语问苍天。高官啊，身高良准，福利优厚，特权啊横行。咁我想请问啦，而家林郑月娥就咁样去纵容班高官，我希望佢听到我哋呢啲小市民同边个讲？我嗰14天系点样嘅？咁假如仲有个高官系好似系入境处添，佢可以唔嘟嘅话，我真系呢个世界咧，原来真系有高低嘅人咧。就真系分好贵贱嘅，呢、這个世界香港咧真系变晒质噶啦，高官咧就乜事都冇嘅，系咁啦。 OK， 阿陈生。OK， 咁啊，陈生就即系讲到佢自己做小食店啦，头先都讲到话佢系因为有啲客人咧系冇都到过安心出行咧，咁令到佢嗰个铺头咧系要停业14日嘅。咁头先一路都讲到有关于今次呢、這个生日会事件咧，都涉及唔同嘅官员系有出席嘅。咁无论系出席长定短啦，咁佢都有意见。咁另外亦都讲到有关于头先提到入境处处长啊欧家宏嗰个嘅情况嘅，咁就见到个讲法都系话佢喺宴会嘅时候喺9:30之后系到场嘅，咁但系林郑月娥咧就话咧系佢未有去到餐厅入边嘅主要部分，未能够确认咧系咪同紧密接触者咧系有接触嘅。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诗敏，新年有咩新愿望啊？ 我希望可以学识捉中国象棋啊！ 吓，视障人士可以捉象棋嘅咩？ 冇错，听下两位象棋高手。曾超华同埋梁子文向大家介绍下视障人士嘅奇艺生活啦！ 逢星期日晏昼1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哇哇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票？去边度投票啊？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9日， 每一票都好重要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超过10名政府官员日前出席一个有初步确诊者同场的宴会。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实际上传播风险有几高，需要视乎有关初步确诊患者的病毒量有几高，当时在场的活动和除低口罩有几长时间等。梁志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现在社区已经火头处处，市民要有危机感，需要合力救火。对于今晚起禁晚市堂食，他说病毒不会在晚上6点之后才出现，市民戴了口罩亦都不代表刀枪不入。梁志超说，现在本港只有1-2星期的机会控制疫情，如果病毒进入社区传播开始模糊，疫情就会失控，因此成败在这2星期，市民需要合作，多留在家。超过10名政府官员日前出席一个有初步确诊者同场的宴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隔离检疫。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说，事件是不恰当，反映相关人士的警惕性不够，有关官员亦都不是必要出席，作为官员应该以身作则。 狄志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事件带来很大震撼，连立法会会议会不会受影响也未知。他形容今次是官员的集体行为，既然特首已经公开事件，官员是应该开诚布公交代，不应该遮遮掩掩。又说官员应该有示范作用，做得不啱就应该有惩处。对于有意见说徐英伟应不应该被问责，狄志远认为不能够只是粗疏表示是不是应该下台，应该交由特首处理。政府先后完成鸭脷洲渔安苑碧安阁施作，大埔旧墟直街美新大厦、北角电器道城市花园一期三座、跑马地凤辉台十八至十九号，以及马鞍山锦丰苑 F 座锦轩阁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所有接受检测的居民当中没有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会派员跟进没有人应门的个案。北韓正式通知中國將會缺席北京冬奧會。朝中社報道，北韓奧委會同體育省去信中國奧委會、北京冬奧組委同國家體育總局，表示雖然在敵對勢力陰謀煽動同全球性傳染病大流行之下，北韓無法參加奧運會，但朝方完全支持同聲援中方打造光榮奧運盛典的一切活動。北韓拒絕參加2020年東京奧運會，國際奧委會已經禁止北韓以國家資格參加今年的北京冬奧會，而且新冠疫情亦都令北韓憂慮派出體育代表團可能令病毒流入境內。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星期一云量较多。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48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9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2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4，升7.6；阿里巴巴124.8，升3.8；中国中药6.05系跌3仙。汇丰控股50元，升1元；美团208.4，升6.2；友邦保险80.5，升7.5；招商银行60.35，冇起跌；药明生物81.45，升3.1；港交所437.6，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93，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1，人民币6.37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7点，升169点。港金报166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0.82美元，卖出179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车龙就排到去澳海城三期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澳海城三期对出。咁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就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咁至于较早前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就系、是、西隧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三号干线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葵涌嘅货柜码头南 南路近住二号回旋处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呢一段嘅货柜码头南路交通回复正常。喺大埔咧，较早前嘅强制检测行动咧都已经完成咗啦。大埔嘅旧墟直街同埋翠乐街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旧墟直街同埋翠乐街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转翻落去沙宣道咧个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摩星岭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今次望月楼嗰个传播咧，系咪同呢一个通风系好大关系咧？直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袁柏亮 信息就系话，其实佢里面换气量唔足够。咁其实喺指引咧都要求，如果有独立嘅厅房咧，去独立去睇一睇个换气量够唔够。如果通常唔够咧，厅房里面都会加一个空气清新机，咁嗰啲比较稳妥一啲。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2年1月7日，官员出席宴会有初步确诊者，徐英伟需隔离，林郑月娥十分失望。 新增33宗确诊，确认多26宗 Omicron 个案。 资助房屋小组通过推售超过13600个居屋及绿置居。 莫里森与岸田文雄视像会晤，签订协议，加强国防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講到有超過10名的高官以及至少6名的立法會議員在星期一就出席港區人大代表洪慧文的超過100人出席的一個生日會，其中有人是被驗出是初步陽性，又是這個生日會的賓客。剛才講到涉及一些官員的，包括就說現在這個初步陽性的確診者就是在生日會夜晚9點半的時候到場的，當時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都仍然在場，所以就被列作緊密接觸者，就要係隔離檢疫啦。咁另外，發展局政治助理咧，亦都係阿馮英倫咧，亦都係接獲衛生署嘅通知，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嘅。咁要去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啦。咁另外咧，入境處長歐家宏咧，就係佢喺九點半之後到場。咁啊，特首尋日喺記者會度都講到，歐家宏咧就係話自己係未有進入咧餐廳入面嘅主要部分，未能夠確認係咪緊密接觸者嘅。咁另外亦都有啲九點半之前已經離開嘅官員啦，就係未被列入為呢一個嘅緊密接觸者嘅咁。對於今次事件點睇？18723，另外今日開始咧都有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咧係會收緊嘅，咁啊14日啦維持，咁包括晚市堂食講緊係6點鐘之後嘅晚市堂食咧會禁啦。咁另外酒吧酒館咧會關閉等等嘅。你又點睇18723？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医学及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早晨。 早晨， 林志源，点睇今次即系一啲官员同埋立法会议员出席呢个生日宴引起嘅一啲事件啊？ 哦，今日之后就应该唔会啦，因为宴会都应该禁咗噶啦。 但喺三号啦，系咪？ 嗯，冇错。 嗰一日嘅时候，我相信大部分医护人员咧都需非常之警觉。当时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呢个 Omicron 系来势汹汹。咁如果唔系医护人员嘅时候，我哋当时仲系好希望可以说服到大家系认真对待呢次嘅疫情，非同小可嘅。咁所以当时或者之前已经有唔少嘅同事啦。都已經呼籲過市民係盡量避免去出席任何人多聚集嘅一啲宴會啦，或者活動。咁所以其實當時我相信即係官員啦，尤其是你應該係有個帶頭作用嘅，即係呢啲活動就盡量係唔好出席啦。我相信雖然話當時未必係違反咗限聚令都未定。 嗯，点睇今次呢个嘅事件可能引起一啲风险？譬如见到一啲嘅相片疑似系个宴会嘅人士参加人士嘅，包括见到洪慧文啦，就拎住支麦壮士就好似系唱紧歌嘅，都系有即系搭住膊头啦，同另一位嘅宾客。咁当时两个人咧都系冇戴口罩嘅，咁就咁睇呢啲情况，可能喺个宴会度引起一啲传播嘅风险有几高咧？又？ 我唔掌握當時具體嘅情況，我不在現場啦。咁但係普遍嚟講嘅，除咗食嘢之外咧，即係當時都已經係講咗係大家唔好除低個口罩噶啦。咁如果你有一個譬如唱歌咁樣，你戴住個口罩係當然會安全啲啦。咁但係如果我講你喺台上面四圍十幾二十米都冇人叫你攞開口罩咧，咁啊另作別論。不過即係當時現場係點，我就唔知道啦。 嗯，你有冇睇過嗰幅相？ 整體嚟講，嗰幅相我立過下，咁但係你唔好清楚佢企嗰個位置係邊處，我亦都不便去去到 comment 每一個個別嘅例子啦。咁但整體嚟講，即係作為醫生真係嘅，我俾大家知就係喺餐廳。除咗食嘢嘅时候除低口罩之外，尽量都系戴返住，尤其是呢一隻病毒非同小可，真系非同小可。 嗯。见到洪慧文呢喺声明嗰度都讲话其实今次系采用一个分流嘅方式嘅，那个活动由六点半一路去到十一点半啦，就话唔系所有宾客喺同一时间呢都出席喺个餐厅度嘅。亦都讲到话嗰个嘅初步确诊者呢九点半至到十点三系出席嗰个聚会啦，但冇参加过个餐聚㗎喎。咁亦都话大部分嘅宾客都已经离开啦。如果佢冇食嘢。冇食嘢而又戴住口罩啦，咁嘅情况系咪应该相对风险又低啲咧？ 如果你一直都戴住口罩嘅，手唔好乱咁摸口鼻，唔好又除下戴下咧，相对应该系好啲嘅。 嗯， 但如果你系好近距离，甚至乎有打一次啊咳咧，其实一样系有风险嘅。 即系戴咗都有风险。 如果你打一次啊咳嘅时候，即系因为你个口罩唔系百分之百乜都出唔到嚟噶嘛。 嗯。 你飛沫都可以仍然出得到嚟噶嘛？ 嗯， 咁所以其實唔係話完全冇個風險，同埋而家你近距離咧係有個懷疑係空氣傳播嘅風險啦，近距離特定情況底下，咁所以你話就算你話好多人聚集一齊傾偈，有人係咳嗽啊，打一次個風險已經提高咗噶啦。 嗯嗯嗯。除咗今次事件之外，今日咧就係呢個社交距離嘅一啲措施啊收緊，頭先都講到，譬如晚市、禁堂食，亦都講到有啲嘅地方要閂門，譬如美容院等等咁都維持十四日嘅。點睇呢一個嘅措施咧？見到有啲業界就話都收緊得比較突然嘅，點睇呢個？ 係，即係我哋首先要了解咧，對於市民同埋嗰啲表列場所以及食肆嘅營運者、員工係好大影響嘅。咁都真係佢哋犧牲好大嘅，理解。咁就同時間個概念呢，就係、是、有一個情況出現，你就用最重嘅藥一次過揼落去呢，希望完完全全堵截咗佢。而如果唔係呀，用另外一種途徑嘅話，即係話啊，多啲你就加重啲，多啲再加重啲，少啲你減輕啲呢，咁你真係追落後。你追落後永遠都堵截唔晒嘅，就差唔多等佢自自然然嗰個疫情嘅潮呢過嘅啫，只不過。嗰個方式呢，即係我講係多啲就追少啲就放，呢個方法呢追落後啦，同埋呢你只不過呢係令到疫情冇咁嚴重，你堵截唔到佢嘅。呢個以前大家都試過㗎啦，亦都即係可以話係即係比較上差嘅經歷。咁所以今次用嘅方法呢，就係、是、一見到就用最重嘅方法呢，希望係盡量呢係堵截咗佢。咁一次過如果堵截到佢呢，希望兩個禮拜，希望啦，咁即係控制到呢，反而可以到時逐步開放。咁其實呢種做法係好合科學嘅 原則嘅。 嗯，不過林志源，我見即係你雖然話係最重嘅方法啦，但係見到有人都會比較翻之前嘅一啲措施，公務員在家工作啊，學生係咪即係停面授課啊？呢啲又冇做到喎，算唔算係去到最重咧？又 我覺得可以考慮嘅，即係我都聽咗，譬如今朝梁子超啦，昨日啊劉教授啦，同埋前日啊梁教授啦、袁院長啦，即係佢哋講過，觀念上大家都係即係我都好同意嘅。你話夠唔夠重？呢、這個可以商榷，即係譬如學校啦。咁我喺二號嗰晚都同浩子講過啦，即係都希望政府考慮停課，不過到今天都未停啦。咁亦都我哋知道有部分學校咧，因為咧有部分嘅學生啊，或者係相關人士咧，係佢哋可能係密切接觸者，咁嘅時候亦都甚至有啲隔離過，所以有啲學校都要停課。咁你與其啲學校嚇陸續慢慢呢間出事停課，嗰間出事停課，點解你唔考慮一次過停佢兩個禮拜咧？但呢個我相信係政府都要考慮啦。 OK， 咁你話在家工作啊，我認同今朝阿梁子超講先，你有啲人係真係需要面對人嘅，面對市民，咁你冇得在家工作啊。其他啲係咪都可以考慮咧？咁可以考慮嘅，但呢、這個。我就想等翻專家俾個意見，政府去作決定啦。 OK， 另外打針嗰度咧，見到近日都多咗好多需求，咁見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都話嚟緊可能希望啦，兩星期內就會重開翻一至兩間呢啲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你之前都有營運過嘅，你自己覺得睇而家嘅需求嚟講，開多一兩間夠唔夠咧？ 數據應該聶局長佢掌握到最多啦，我覺得係需要再開嘅，亦都同時間咧。呼籲市民咧，就都揾翻自己家庭醫生嘅家庭醫生，好多啲有得打呢個疫苗，咁亦都可以提供到一定服務。如果係喺我哋家庭醫生嘅打針嗰方面咧，其實仲有少少空間，可以再做多少少嘅。 嗯，即係意思佢哋即係喺家庭醫生方面增大嘅容量。 哦，而家已經有噶啦。 我知，即係你意思再增大容量嘅意思係咪？ 你一路都可以邀请嘅，但即系而家我哋都未用晒嘅，仲系有少少容量嘅。咁、 okay. 所以市民不妨都除咗话去接诊中心，都问下自己家庭医生有冇，咁亦都系另外一途径。 好，唔该晒林志源，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志源咧就系医学及卫生界立法会议员嚟嘅，讲到头先呢一个嘅生日会事件啦，同埋呢一个社交距离措施今日开始系收紧嘅情况，跟住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林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系，请讲。 我讲咧就系、是、讲得市民都讲得好多，报章都讲得好多。我咧就唔想啊闹乜，我想问一下啲官员，问一下香港政府，人与人之间系咪平等呢？如果人系平等，高官四个口，市民仲多口，系咪高官就唔使遵守法治嘅咧？市民就要遵守。你话做生意，我都做咗30多年生意，做四五行生意，但我都默默耕耘，我唔去参与嗰啲咩商会咩商会，因为我读书少，就要做生意嚟糊口。喂，点解你高官？喂，我哋都唔敢去茶楼啊，有人请我都唔去啦。点解要买翻屋企食，同埋要自己煮呢？点解佢哋就可以去啦？嗱，人哋请你系咪可以唔去咧？冇人逼你有三支春子弟你要去噶嘛？你为咗擦鞋，你为咗攀高，其实我唔想讲得太多。叫啲高官闭门思几个，每晚10点后跪喺床前思想下自己有冇过错？点解你做官呢？系为高薪良准啦、啊，还是真系帮居民呢？冇我哋香港市民存在，根本上冇政府嘅存在，唔需要有高官嘅存在，冇我哋存在，边有你存在？闭门思几个，今晚10后叫佢跪喺床前， 睇、okay. 下自己。 好啊，唔该晒林太，都系觉得官员今次应该要为事件有啲反思啦。咁，仲有陈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系你好，请讲。 我觉得嗰啲这个政府真系做啲嘢都好荒谬嘅。佢话要过几月后先至打咗第一针，先至准堂食。咁而家已经系非常之严峻啦，包括啲高官又唔守规矩啦。咁如果系要做，而家即刻做啦。咁你到过几月后，你又唔知咩环境噶啦。咁即系点啊？你估真系好明啊？能知道将来点发生乜嘢啊？过几月后先至实行？ 即係為咗為即係好好心係嘛？為咗餐廳茶樓嘅荷包着想係嘛？ 即係你覺得疫苗氣泡早啲實施，會唔會都因為而家都已經話六點之後就禁堂食㗎啦嘛？呢、這個都未夠咩？你覺得？ 係咯，而家又係早啲唔早啲咯？好，正話有位人士都話。啲疫苗唔係到六點後先出現噶嘛？ 啲病毒你講係嘛？病毒 啊，病毒嚇，即係早啲唔早啲啦嚇，又要預知過幾月後先至要打第一針先至準防疫啦嚇。再講任何所有嘅社區啦嚇，九龍城有新蒲崗又好，所有嘅屋邨啦，好多好多啲人啊係唔戴口罩。封街下或者戴口罩戴得唔好，戴个鼻哥出嚟，封街揸住口烟食，同埋好多嗰啲近住美沙同中心咧，好多嗰啲瘾君子咧，啊，超过四五个人喺度，通街喺度高谈阔论啊，又讲乜啦，啊，呢啲嘢巡逻车啊，快啲多啲巡逻啦，啲警察要做好多嘢噶啦，啊，如果要做，而家。即係叫做做啲唔做啲嚇，係要明知即係知道將來發生咩事，過幾月後先實施。 OK， 即係都覺得疫苗氣泡去早啲實施。不過之前都有啲業界對於如果疫苗氣泡實施，可能會擔心生意受影響啦。咁可能呢個都係點解要有啲時間要去處理呢件事嘅考慮啦，同埋要打針可能都要一啲時間嘅咁。仲有董先生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 係，請講。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有位听众陈先生，我可以食肆呢，因为顾客冇做安心出行，就令到佢要停14日冇得做生意。咁今次呢次高官嗰啲犯罪嗰度呢，其中有一个好似姓欧嘅好似处长，佢冇 入境处处长，而家系未知嘅。其实寻日因为都有记者问到，不过就冇好清楚咁即系知道究竟个资料系佢有冇交代到佢有冇都安心出行咧？呢个系未知 嘅。系知道，如果佢系冇都安心出行，咁嗰度嗰间处所嗰间食肆系咪都要一视同仁要停业咧？冇理由细嘅要停，大嘅唔使停咯。咁另外嗰班高官咧，佢哋就系无视佢老板。特首林鄭月娥嘅勸喻就違規做埋呢啲咁嘅嘢，咁佢就好似好肆無忌憚，以為特首佢老闆咧就會有咩事都會保住佢噶啦，唔使負後果嘅。咁佢呢個行為咧就令到佢個上司佢老闆咧就冇曬面落曬面，俾自己手下嗰班夥計咧公開地落佢面。 OK， 好啊，唔該曬董生。不過見到林太都話會採取適當行動。不過尋日就未有詳細去交代嗰個行動係咩嘅咁。仲有李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啊。 係，請講。 但今次咧就明顯咧就係查出事啦。嗰樣咧，你睇翻嗰幅相啊，阿洪雲雲攬住嗰條女嗰幅相啊，全部都冇戴口罩嘅，裏邊全部人都冇戴口罩嘅。咁樣咧。你唔俾面特首，即係呢個咁嘅病毒啊，愛美狂呢個病毒咧，就真係好狂啊！嗰日不斷咁傳播啦，但係其實佢嘅殺傷力咧，個重症肺炎嗰度咧影響就唔係好大喎，只不過係 URI， 即係上呼吸道感染嗰類，即係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嗰類啊，咁樣即係類似傷風感冒，咁啊唔係好重症，但係傳染力強，咁我哋又要睇下嗰一啲情況啦。你根本叫啲老人家打針，嗱、我哋係住掃管忽嗰大嘅，住掃管，咁佢又冇嗰啲流動打針車嚟去同我哋啲老人家打針喎，即係行動又不便咧，年紀大，年紀大，咁佢應該派啲流動打針車去啊屯門東嗰一啲，或者屯門西啊龍鼓灘啊屯門東西嗰啲，咁冇嘅喎，冇呢啲咁嘅打針車，嗱咁樣即係話佢呢啲咁嘅打針車又唔係一定喺。診所裏頭，即係嗰啲貨櫃車咁樣類似咁樣，即係嗰啲我都唔明白政府係點樣做。總之今次咧，佢哋咁樣人，即係可以講話嗰班人全部唔戴口罩，即係唔尊重特區政府嗰啲。 好啊，唔該曬阿李生。咁啊，都係講到今次呢個事件，亦都講到對於嗰個流動打針嗰個情況，可以係去佢想去一啲嘅特定嘅地方等等啦。咁仲有嚴女士嘅早晨。 喂，系早晨， 系请讲。 我想讲一讲咧，因为我系响地铁站九龙站嗰度曾经工作啦，一月一号、二号嘅。咁每逢假期咧，去嗰度咧，因为有一个 area 咧系俾啲人坐喺度食嘢嘅。咁假期咧，我啲印佣啊、菲佣咧就全部霸晒嗰啲位咧，就喺度倾偈啊。即系佢哋系有喺度食嘢，但系食完嘢咧，佢就倾偈啊、瞓觉啊，佢唔戴口罩。咁我劝喻佢戴翻口罩。 喺港铁站嘅边度 L 二嗰层， 哦，即系佢系港铁嘅范围嚟噶，真系 系啊，港铁范围嚟噶，系、okay, 啊，咁佢系抵港嗰一层嚟嘅，即系机铁抵港嗰一层嘅。咁嗰度咧，譬如有啲铺头咧，系譬如麦当劳啊嗰啲咧，喺度卖嘢噶嘛。咁啲人买咗嘢就可以去嗰个 area 嗰度咧，有啲台凳食嘢嘅。咁、 okay, 但系由于疫情咧，佢哋已经收起晒，有啲凳咧得翻十张八张到嘅凳啦。咁但係俾啲菲佣一假期咧，佢哋就霸曬啲台凳咧，唔戴口罩喺度傾偈，喺度瞓覺，即係勸喻佢戴翻口罩，佢都唔理嘅，仲即係好唔高興咁樣嘅態度啦。 OK， 好啊，唔該曬嚴女士講到外佣嘅一啲嘅情況啊，咁啊，聽一節一分鐘閱讀，先一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唐朝盛世三百年。是历史上最富庶、丰饶、国力鼎盛的朝代之一，在各项事物的建制上都是引领风骚。唐朝距今虽然已有千几年，但是它承先启后的地位并没有其他朝代可以替代。例如唐朝有最早的女性的袒胸装，最早的佛字的典当，最早的酒店女招待，最早的压岁钱等，几乎唐朝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前卫的。老师来不及教的《101个唐朝趣史》这本书，作者是一群历史学者，内容系出典籍的考据，文字深入浅出，每则的典故大约500字，有系统地将书中101个问题分门别类列出13个主题。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百科史，内容包括宫廷体制、吃喝玩乐，上至朝廷下至民间都有趣闻。这本书更加是一部野史，是历史故事爱好者的最佳读物，亦都是课本以外的进阶唐朝小百科，收录饮食、诗词、传奇、怪谈、科举、婚俗等，让读者对唐人生活百态大开眼界。这里列举若干与唐朝有关的有趣问题，让大家动动脑筋。例如用语方面，黄白一词是怎样来的呢？河东思考到底是哪一个发威？一不做二不休最初是哪一个讲的？饮食方面，点心一词是怎样来的呢？饺子究竟如何出现？唐朝的教育局局长为什么叫做祭酒呢？ 再如服装方面，唐朝女子为什么流行穿男装？为什么当官的叫戴乌纱帽？唐代女性为什么喜欢穿袒胸装？为什么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至于婚俗方面，武则天是唐高宗父亲唐太宗的妃子，唐高宗为什么可以娶她？听众如果想知道答案，那就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老师来不及教的101个唐朝趣史》，作者刘永年、黄晓丽、李晓敏等，由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